又到每个礼拜嘅千人随意翻嚟啊！喂，好多人关心你喎。 系啊，终于见到我车人啦。 咩事啊？喂，喂，其实我哋 YouTube 直播都得嘅。 啊，有啊 ，YouTube 嗰条 link 都会，即系 YouTube 嘅巴打台嗰个 channel 里边都会睇到我哋嘅直播嘅。 冇错。 系啦，我哋啱啱就喺我哋嗰个 page 嗰度 share 咗啊呢个巴打台个 page 嘅直播。 系喎。 系啊，都已经好多人入嚟啦。虽然我哋唔系喺即系以前咧，咪有个电视咧可以睇到大家喺个 chat room 度讲嘢嘅。而家咧，我哋变咗咧有电话睇到大家。Hello 五爪，Hello Wim， 同 Lam Lam， 咦上官喎、啊，仲有 系啦，咦系，睇下先，我要入咗去先。好啦，喂，好多人，好多人就好多人就咩、问你嗰、那个 病 点解？点解上次会？啊、 我都唔知点解。 倦勤啊，我哋斯文啲。 我都唔知点解。 吓、啊， 我都唔知点解会入厂，但其实即系，即系点解入厂呢？其实我痛，自己痛啊，痛咗四五日咁样噶啦。你即系大家如果知嘅，我就唔系好中意睇医生，又唔中意食药。我谂住自己挨咗去啦，咁样即系。我未入院之前嗰次嘅仙人睡，亦即系第一集嘅仙人睡，我都仲喺度挨紧痛噶。其实 系啊， 系 啊，你同老表都记得我系挨住痛啊，老表仲带我饮个靓汤咁样。 系啊，佢仲话叫嗰晚叫你去咩啊？去 明爱，叫我去明爱。咁、我就唔听话，唔去咁样啦。咁 就第二晚就即刻痛到痛，好似直情系。有荣少喺度，佢就直情系好似嗰、那个切腹啊，会切腹咁样，就解开咗个肚咁痛，就即刻要自己 call 白车入医院啦。 嗯嗯， 即系 喺 要 熄咗个 熄声，另外嗰、那个系啦， 系啦 ，OK， 嚟 好， 嗯， 咁啊，你想知点解啊？ 系啊。 咩点解？ 啲人系好有，啲人系问紧你发生咩事啊嘛。 冇啊，即系我都唔想，我都唔想下下都去话系嗰啲神怪嘢嘅、嗯。总之我真实情况咧，就如我头先所讲啦。咁、其实当中当然系有 story， 我系之前已经有同先人佢哋讲嘅，就系、是之前系有一位都好出名下嘅，好多名人、明星都有揾佢去睇嘅一个术士咁样啦吓， 嗰个女人嚟嘅， 系一个女人嚟嘅，一位术士。 咁同埋你哋讲嗰个唔中意着黑丝噶，唔系嗰个， 嗰个系一啲有啲名人明星有去睇佢嘅，咁啊嗰次就系、是、嗰次就系、是。即系咁啱啊！即系有啲朋友见到我，咦，你好似有啲黑，不如我带你去睇啦。咁、我都怀住是但啦，都睇下都唔系贵咁样。咁啊，去睇佢嘅时候，佢已经有讲，佢系即刻讲，你唔好再翻去啦，你即刻执几件衫， 即系唔好翻你住嗰度。 系啦，你唔好翻去你住嗰度，你执几件衫，静静低去你阿妈度住，去边度住都好啦。总之你唔好翻去， 即系唔好翻嗰间屋。 嗰啲嘢咧，你搵朋友帮你执啦。你唔好翻去啦，咁啊，你冇可能啊，系咪啊？你即系你执几件衫，我每一日都有嘢做，我执件衫系唔够我着啦。OK， 系。 第二就系、是、我唔执。边个同我执啊？你无端端同我讲，我租酒店就话啫。如果我搬屋，我都讲唔切啦，系咪？你唔好喺间屋度讲搬屋啊！你要搬，你唔好喺间屋度讲。 即系唔好喺间屋里边讲。 咁我执几件衫，你唔好拖个箧出嚟执几件衫。总之你唔好让间屋见到或知道你要搬走，你要静静鸡。即系好奇怪嘅事， 系 即系当初我都少少半信半疑，就系坚定留啊！你咁样突然间要我走，我系觉得咧间屋咧都有少少嘢古怪嘅，不过都好多嘢唔顺嘅，不过都唔系严重到要即刻走噶嘛。咁大家见到啦，我就冇咩可能即刻走到啦。咁啊，以我嘅工作嘅速度咧吓，咁啊好耐嘅时间先执到两个红白蓝出嚟咁样啦。你知一执红白蓝系人都知系搬屋噶啦，系人上到嚟，咦你搬屋啊？咁系人都知，咁我都知冇可能唔俾佢知。然后就真系又痛啦， 就出事啦， 真系出事入医院啦。 然后带我去睇嗰位术士嘅嗰位朋友打电话嚟闹嘟我啊，直情用粗口啊，闹到我叫咗你搬走，我叫咗你搬走，阿乜姐唔肯讲俾你听咩事，系因为惊吓亲你，但系真系叫咗你搬咗，你而家入咗厂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只好关心我，闹到我爆，点解唔即刻搬？咁、真系冇办法，我到而家都未搬到 ，OK。 系咁，所以我一直都唔讲你住嗰度啲嘢俾你听。 系啊，先人先人咧就话知道我住嗰度有一啲嘢，但系你千祈唔好讲，我未搬，我搬咗先。 所以我唔讲。 系啦，我搬咗之后，你喺一个公开嘅平台讲都唔紧要，系咪？你点讲都唔紧要。 你一定会知道，因为你实喺度嘅。 系啦，咁另外嘅即系我都好庆幸好多朋友都关心我嘅，咁、我真系入咗厂之后咧。有但我到都我哋都識嘅一啲即係吓好朋友術士咁樣啦，就知道咗我 學法嘅人士唔係術士 ,ok, 學法嘅人士咁樣啦，好好嘅，不嬲都對我好好㗎啦，咁佢知道我入咗醫院，就問我咩事，由頭到尾問我咩事，佢話既然係咁，因為其實之前嗰位術士係冇教我點樣去處理，只係教我搬走，佢話既然係咁，不如我試下幫你睇下嗰間屋那個地方發生咩事啦？咁其實佢睇嘅時候，我記得係星期六、星期日嗰日幫我睇。 佢上去睇啊？ 唔係佢 哦，問問問。 係啦，佢揾個嗰啲叫咩啊？ 喺佢個壇度問。 係啦，喺個壇度度問咁啊！但係佢問嗰日係星期六、星期日嚟嘅。我已經係喺醫院做痛咗幾日噶啦，已經都仲未可以，都仲未照咗兩次超聲波，都仲未揾到原因嘅。然後咧，嗰個醫生咧就話要照電腦掃描。但係咧，佢話佢醫生嘅解釋係電腦掃描係可以好清楚所有腹腔裏面嘅內臟咧都會睇到好清楚，都會睇到咩事噶啦，咁樣啦 ，suppose 係咁噶啦。超聲波咧好表面嘅啫，睇唔到係正常嘅，我會幫你排期噶啦。咁排到幾時啊，醫生？未有期咁樣，都仲係答我未有期，我就喺度忍住痛，插喉咧，插到兩邊手痛曬，都係同我講係未有期。咁咧啊，嗰位好朋友嘅學法嘅人士咧，星期六、星期日嗰陣時係幫我睇，睇咗一啲問題出嚟。佢話但係要幫你搞掂，就是、幫你燒嘢俾佢哋咧，係要星期一嘅下晝2:30佢先得閒。仲要帶埋個師叔出去添，幫我即係因為都大班啊。即係原來圍繞住我嘅原來一大班一班人嚟嘅。咁啊，話要星期一嘅下晝先幫我。咁啊，我就忍住痛啦，就冇方法噶啦，咁得个忍字咯。咁医生净系得闲就俾止痛药我啊，止痛药唔食得啊，因为我吊盐水，唔可以食嘢，唔可以饮水。佢要打止痛针，打落肌肉度打止痛针。一针呢度拮住有一针，呢度拮住有一针，我身体上面拮住三针。 两个手都要，一边葡萄糖一边盐水啊？ 一边系盐水，一边系我即将要去照电脑扫描，佢就要打一支嘢咧喺我手度咧系。用嚟打顯影劑嘅，但我問咗佢啦，電腦掃描我幾時有得打？未有期。我即係想捉住佢問，你未有期，你吉呢支嘢落我手度，你 咪就打定嘅，佢一有就拱你落去嘛。 好痛啊！呢支係痛過鹽水嗰支好多噶， 係粗啲噶嘛。 係啊，粗好多噶。咁跟住好啦，等等等等等等，卒之咧就係、是、真系好神奇，真系我形容为系真系好神奇。系嗰位学法嘅人朋友啦，好朋友啦，佢 send 个 message 同我讲话，得噶啦，我而家帮你买晒嘢，影晒相俾我，帮你买咗呢啲嘢，因为同佢倾咗嗰班人，佢要呢啲嘢，佢帮我买咗呢啲嘢，就我而家即刻带埋呢个师叔咧，帮你去烧噶啦，你放心啦，就系、是、呢个 message 嘅之后，嗰、个姑娘就即刻走过嚟，佢话啊。头先楼下突然间打过嚟话，而家楼下好得闲啊。既然冇咩做咧，而家下昼冇咩做咧，不如推你落去，打尖落去，照咗电脑扫描先啊，咁样。即刻，我本来仲揿紧电话，即刻，掉低个电话，哇，掉低佢，即刻就冲落去啦，系咪先？其实痛啊，即刻，我冲落去先，冲落去佢帮我准备好嘅嗰张轮椅嗰度，然后佢推我落去。因为我行就行唔到落去噶啦。即刻都冲落去嘅轮椅度，推到落去，落到去都仲要排少少队，因为就即系突然间有得打针啊，个个都想打针啊嘛。咁啊， 我冇带电话啦，咁当中等个时间就系佢帮我烧好嘅时候，因为我上翻嚟嘅时候 check 个电话，啊咩都烧好晒啦，咁样咩都烧好晒，咁我安心理得啦，即系 心安理得，唔好 系心安系心安理得啦，即系虽然嗰一班人我系唔识嘅，即系我好无辜嘅，不过即系唔系好多钱啫，咁同埋可以解决咗我嘅问题，咁心安理得啦。 嗯， 嘅时候姑娘再行埋嚟帮我拆所有嘅。 嗰啲 针， 嗰啲叫 drip， 佢哋叫豆啊，拆咗嗰啲豆。佢话医生话我啱啱照完针啊，其实你知佢哋啲工作效率十分之慢嘅，唔知点解嗰次咧快到不得了。头先医生打电话上嚟咧，佢话睇咗你电脑扫描咧，你可以食翻嘢啦，我帮你拆晒嗰啲豆佢啊咁。 系，即系盐水唔使打，乜都唔使啊。 我掉咗五日啊，你知唔知啊？ 不过佢唔知道你使唔使做手术啊嘛，所以佢一定唔会俾你食嘢噶嘛。 我掉咗五日啊，系冇五日冇嘢食冇嘢饮。当然当中我有偷食啦，尤其是 Max 哥上嚟探我嗰日 而家唔得嘅，其实佢真系要做手术好大镬噶。 Max 哥上嚟探我又有汤有鸡髀咁啊，咁啊当然有偷食，但系真系就我上嚟 check 翻个电话，咩都烧好晒，姑娘就走埋嚟拆晒我所有个豆，就话可以食翻嘢。 嗯， 系。之后跟住落嚟嘅之后嗰大概一两日到我就出咗院，咁已经系冇再痛。 嗯，即系佢其实烧完嘢之后，你已经冇咗痛啦。 嗯， 跟住就可以拆晒啲嘢啦， 拆豆啦。即系最神奇系、最神奇，我可以打尖落去照电脑扫描，因为一直问佢咧，佢都话冇奇。 系、 第二个神奇就系、上嚟 check 翻电话，哦咩都烧好晒啦，佢话得噶啦，帮你烧好晒噶啦，应该你冇事噶啦，你而家点啊？咁啊，我上嚟 check。 大佬啊，你嗰间系新界西最忙嘅医院啊，梗系死啦，去嗰间系嘛？ 唔系因为我太痛，所以去最近嘅医院咯。我都后悔点解唔一开头就去私家。 唔系呢度 太痛啦，当初 唔系有时痛起上嚟就唔会噶啦。乱投医噶啦，痛起上嚟就 系啊！我咁痛，你知道我的样又衰，系咪先？我咁痛，个样咁衰，姑娘就唔会觉得我痛嘅。我咁痛，坐紧轮椅，佢都要我等三个钟。 其实唔理你嘅，你穿头流紧血啊，都俾块俾个药水胶俾你黏住，等下啦。 周星驰啊嘛，黐住撕咗系嘛？ 你讲打嗰支嘢，嗰支咁嘅，佢哋叫 drip 噶嘛嗰、那个。 嗯， 我试过俾个医生啊打咗八次啊先成功啊！嗰、那个新仔，那个 houseman 啊，话医生系咪好好玩啊？得未啊？系唔得噶又，跟住仲要打完之后，我听有啲嘢吉我咧。你知道我嗰时系两只脚受伤噶嘛，我捉唔到噶嘛，成支嗰支掹翻出嚟咪知嗰支针好长，绿色有个嘴啊，嗰支系吉咗喺我条裤度啊。 哦， 嗰只赖低啊，又系你嗰间医院啊。 我就。即系我好痛啦，佢哋唔系话觉得难，但系都知道我系比平常人痛，系因为我佢见到我个皮好薄啊、即系呢啲位冇肉啊，得块皮，然后 你啲血管又有咧， 好清楚见到血管啊，但块皮好薄冇肉，隔篱就条筋啦。其实佢打咗两次噶，佢打咗两次， 我仲衰，你见过人大只啫，我啲血管有噶，系咁打到肿晒先见到咯，要 系啊系 啊, 啊，即系我都即系你知道我哋做咁耐即系之前嘅台又好，或者而家先人术亦都好，我哋都讲我哋唔系下下都导人迷信，话呢啲系即系。呢啲朋友嗰啲人兄做嘅事，但系真系以我嘅身力亲历其境，就系话俾你听，系呢两个好神奇、好巧合嘅时间上嘅巧合咯。 嗯、 另外一样嘢系佢解释唔到嘅，科学解释唔到嗰、那个吓、新界西最忙医院嘅嗰啲咁多位医生都解释唔到嘅，就 系 我嘅病因。 出院都系唔知系咩事。 系啦，我个病因系咁多位医生，你知道每一日都唔同医生嘅。 系啊， 我系可以凋皮期咗啊，去到尾啊，成日有凋皮期嘅医生，哦，你之前好痛嘅喎，你而家好好多咯，凋皮期咗啊，我住咗咁多日，佢哋全部都解释唔到个病因。 嗯， 咁啊，出院纸佢系写住咧，我系一个腹腔个肚痛。 嗯， 但后边有个曲咧，我个医生朋友同我讲，后边写住嗰个曲一个数目字789嘅意思咧，就系、是、原因不明。 系，喂，有时呢啲嘢真系解释唔到嘅喎。 系啊，我当初我唔系少少痛嘛，我唔系女人病痛嘛。你讲到 CT 呢个电脑扫描，乜都睇得咁清楚，你都系完全睇唔到。我当初系刀插入去锯开咁痛，唔系插下，系插开插咗再锯开咁痛。我好忍得痛噶，真系。 但佢最惨系佢都照咗咁多样嘢都揾唔到原因。 系啊，你插我咁多样嘢抽血抽咗三次。 系 我一去急症就即刻就抽我血，都话揾唔到原因。 佢一定要抽噶啦。 系啊，我就喺度谂啊，嗰班人都几唔舍得我噶。 仲要攞三桶系嘛？每次30cc 噶嘛，一个 抽血系啊， 一桶10cc 啊，攞三桶应该系。 系啊，嗰班就系我唔冇搬到啦。喺间屋度即系做晒搬屋要做嘅动作啦，冇可能得我一定要攞红白篮出嚟执嘢，做咁多嘢，跟住就系、是、冇搬到就濑嘢，佢哋唔想我走咯，咁、样就要交低啲嘢咁样咯。 就问你攞嘢都好啲， 问我攞嘢咯，系啊，唔系攞我条命 咁。即系我有个我即系我个街坊个女咯，又好似你咁痛， 嗯， 咁入医院咧又系全部做过晒， 嗯。 找不到原因， 嗯， 但是他衰过你，入了医院之后昏迷了。 痛到昏迷休克。 是啦，他很小个的时候六七岁、嗯、但是就找不到原因。 嗯。 那医生又说照啦，好像你说头菌都中埋， 嗯， 都找不到原因。 嗯。 那个父母很担心啦，那他又识得个又是那些法科师傅啦。 嗯。 咁啊，即系我阿妈就好兴诶，喂你试去问下啦，喂冇理由 喎。系啊系啊系啊，当你咩都做晒嘅时候，真系要问。 个细路女又咩啦？直情入 ICU，、嗯、因为嗰啲医生唔知道咩事啊嘛。 系啊。 咁啊惊佢有菌啊嘛，咪入 ICU 咯。咁啊嗰个师傅咧就诶俾我上去睇下佢啊咁样。 嗯。 咁啊带埋佢啊，着晒嗰啲保护衣啊，每次只有最多两个人嘅啫嘛。 嗯。 入嗰啲 ICU， 咁啊入到去望诶得。佢话得啦，咁冇讲过咩嘢，跟住同翻佢行翻出去，咁就话你听日上个坛度，我帮你做啲嘢，咁 个细路女可以出院上个坛咩？ 唔系啊，佢叫佢阿妈，跟住、 哦 okay、 你上个坛度啦，跟住佢阿妈都半你话头半信半疑，因为医生搞唔掂、 啊、 你个师傅点会搞得掂啊？即系我哋唔系讲迷信啊，我讲翻个事实啫。咁、上个坛就讲翻个你，跟住咧佢就讲翻个原因俾你听，佢话佢嗰日咧。 嗯， 就请个师傅睇。 嗯， 佢话你系咪呢个女之前你落咗一个？ 嗯， 因为佢追咗好多个啊，四个女先一个仔嘅。 嗯。 佢话啊唔系，佢系四个女之后本来有个仔。 嗯， 就滑咗。 哦， 即系小产咗，因为佢成日要做嗰啲废纸啊。 系、嗯、系。 就唔知啊，自己有咗唔知啊，因为佢系。哦佢系嗰啲经唔系好定期嗰啲咧， 一定啦，同埋生咗咁多个，有啲 系啦系啦，跟住咧就跌咗唔知跌咗，即系佢就以为嗰、那个月个身子唔好，个量大， 嗯嗯， 其实就系跌咗嘅。咁、啊问翻佢，佢话嗱，佢仲讲得出个你系咪几时几日你系滑咗个？佢冇、啊， 未必知喎、啊，自己都 系啊。佢话冇，佢话唔系。佢睇咗嗰个佢嗰个滑咗个位系搞紧佢个女的、嗯， 哦， 因为佢冇得咩嘛，佢冇得做人啊嘛， 啊 但系佢呢个女系最弱啊嘛， 嗯嗯， 佢话嗱，不如嗱，我而家帮你同佢讲紧数，你咧就同佢做翻个位俾佢啦，始终佢都系你个骨肉嚟嘅、 嗯， 不过佢只不过滑咗啫、 嗯， 你又唔知懵下懵下咁样， 嗯， 咁佢帮佢搞之后咧， 嗯。 个女咧就自己清醒翻， 嗯， 跟住医生再同佢搞完一大轮之后咧，又系乜都冇事出翻院， 又系咩原因都冇， 冇啊，就系问佢喂医生，我个女咩事入嚟啊？ 嗯， 我讲唔到俾你听，我嗱，你见我乜都做过晒啦，咁佢而家好翻就算啦，冇问啦，即系好翻你唔会问啦， 系 嘛？ 系啊，见你冇病冇痛啦，即刻拱你走啊！ 系啦，有时啲嘢真系好鬼神奇喎， 系啊系啊， 嗱佢去烧嘢俾佢啦，即系同佢讲啦，跟住就佢烧嘢嗰阵时咧，佢听到啲细路仔喊声过， 哇！ 即系嗰个女人啊， 系啊。 系啊，佢听到即系有好微弱喺耳边嗰度，跟住咧就听到啲细路仔喊声喎，咁就走去嗰啲就帮佢做个嗰阵时嗰啲灵位好平啫，几千蚊个嗰啲咧，一幅相仔嗰啲，咁啊写住佢冇佢都 名啊，系啊， 净系乜门咁啊乜事嗰啲咯，即系佢话佢都唔知佢跌咗个系仔嚟噶嘛， 系啦， 咁啊帮佢整咗个牌啦，系一个咁嘅灵位啦，很奇怪喎。佢搞完呢个之后，第二年啊真系生翻个仔。 哦，会系同一个， 唔系 同一个灵咧， 冇可能咁快投胎嘅。 哦哦 ，OK。 佢追咗四个女， 嗯、 真系俾佢中翻个仔。 嗯， 佢搞翻掂呢个。 咁真系科学都解释唔到嘅嘢。 系啦， 嗰、那个嗱，佢第四个女先生个仔嘛，佢、第二个先生好鬼孝顺噶。 嗯， 系啊，有呢啲嘢咧，即系我哋都分享一下啫，即系你可能未必系咁嘅，系嘛？ 系啦，都未必唔系道人迷信嘅。 系啦，但系佢又咁巧合。 系好多嘅考， 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我真系解释唔到咯。 系， 系嘛？ 嗯， 咦，呢次就差唔多咯。我去讲好先，一阵翻嚟俾条片大家睇。 好。